何峰看了一眼手表，时间差不多了。他拿起一个橘子三两下剥开，一口吃掉一半，把另一半塞进小菊池嘴里。何峰抚了抚他胸上盖着的被子。 别激动。 小菊池艰难地抬起手，疯狂地暗呼叫气，可何峰在这儿没人敢进来。何峰握住他的手腕，把他的手臂放回被子里盖好。 好了，别折腾了。 小菊池一脸要哭的表情。何峰将他另一只手臂也摆好。 对不起，不该踹断你三根肋骨。等你痊愈，我站着不动让你踹回来。怎么样？ 小菊池撅着嘴，一脸不甘。何峰笑着掏出枪，小菊池吓得往床边躲。何峰把枪放到他的手里。 还不满意啊？要不你给我来一枪，来。 小菊池不敢，这枪开下去，不说小池家不会放过自己，光他那个哥哥小池太依旧能扒他十层皮了。事实上，他并不敢大闹，就是吓唬吓唬这个小池龙二。既然已经道歉，给了个台阶下，就当他倒霉，遇上个活鬼。他刚要开口，却又听何峰说： 我最讨厌被别人威胁了。你也知道我不好惹，我哥我爸我妈通通不好惹，所以别乱找事儿，啊，乖乖的在这儿养你的伤，再闹下去，我让你去地下告我。 小菊池干张着嘴，一个字闷不出。何峰又剥了个橘子塞给他。 嗯，来，挺甜的，尝尝。 小菊池看着他冷冷的眼神，乖乖吞了下去。 这不就行了吗？都是大日本子民，要和谐相处啊。 何峰吃着橘子，悠哉地离开。 祝你早日康复。 何峰刚拐出门，迎面碰上等在门外走廊上的护士。 进去吧。 护士刚到门口，何峰抬起手臂挡住去路，轻佻地朝他挑了下眉。 你家住哪儿啊？ 把护士吓得脸一会儿白一会儿红的，低下头从他手臂下钻了进去。何峰笑着回头看他一眼，随手将橘子皮砸向他的屁股。护士羞红了脸，加快步子绕到病床里面，始终不敢抬脸。何峰散漫地离开了医院，他来到离车站不远的楼顶，坐在天台上吹了十几分钟的风。谢池坐着人力车停在路边，何峰视力好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。看他只提着一个箱子下来，何峰猜不到他那箱子里具体装了什么，不过对于他来此的目的倒是摸得八九不离十。那年他断断续续找了谢池一个多月。中国这么大，不知他到底跑到哪个城市了，无权无势，找个人就像大海捞针一样。矿洞被炸了，家人死光了，他无法一直专注于儿女情长，仇恨几乎占据了他整颗心。于是何峰与青阳子想要去东北，临行前有一个人找到他们，他叫沈湛，原本是个读书人，不知道什么原因落草为寇，成了东北一座山的山匪头子。他与何长辉年轻时有过交集，关系匪浅。何峰五岁时曾见过这个叔叔，只不过后来他被收编为党国做事，渐渐便没了联系。何峰想跟着他打鬼子去，可沈湛只收了青阳子，却没有要何峰，为他选了另一条路。 何峰的母亲罗灵书在日本留学，未婚先孕，毕业后回国，过山路时不想遭遇土匪，被抢到山寨，肚子里怀着的确实是日本人的孩子。何战的亲生父亲叫小池良义，是罗灵书的老师，是日本经济界有名有姓的大人物。后来罗灵书狠心抛下他与何战，再次去了日本，又与小池良义旧情复燃，还结了婚。他一直觉得落入土匪窝是这一生的耻辱，始终没有告诉过丈夫这件事儿。而小池太一是小池良义与前妻的儿子，和何战是一母兄弟。罗灵书嫁给小池良义后没有再生育，突然亲儿子找过来了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他心里是十分高兴的。何峰与何战长相都随母亲，自小便有四五分相，再加上十年未见，罗灵书也分辨不出这是哪一个。岁月不败美人，她还是从前那个样子，优雅端庄，美得不可方物。小池良义对她是视若珍宝，千依百顺。于是何峰就这样在东京扎根，忍辱负重四年多，被他们安排的各种老师包围着，不停地学习学习学习，终于在去年初回到中国。可政府无能，先是把东四省拱手让人，后又任由鬼子在华北造孽。沈湛明面为党国效力，实际与共产党暗中联系，帮助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。何峰没有政党立场，逢国家危难之际，只要能打鬼子都是自己人。这一年多来，他在东北把自己搞得声名狼藉，是日本人眼里的废物，中国人眼里的垃圾，汉奸眼里的嘲讽对象。表面上是个依靠家族不学无术混日子的关系户，事实上深入日本军部高层，获取情报传送出去。这世上只有三个人知道他的身份，一个人是参了军的青阳子，一个是沈湛，还有一个就是他自己。他不敢轻易暴露给谢池，即便谢池行踪诡异，有可能是自己人，可是这个身份太宝贵，不容许一分一毫的差错。他相信也许会有一天，他们会在蓝天白日下再次相逢，到了那个时候可以光明正大地对他重新介绍自己。 我叫何峰，是个中国人。